一步伐，坚持先公交严标准促淘汰的技术路线，全市机动车结构向更加节能化清洁化的方向来发展了。实践证明，北京治理大气是一条可持续之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接下来请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一，农历是1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预计未来3天本市的天气都是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8号到9号的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已经于7号的16: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并小心高空坠物。未来几天气温也有所下降，那么天干物燥，外出需要防寒保暖并及时的补充水分。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未来2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但是今明2天北风较大，局地出现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受河北和延庆山区降雪天气的影响，截至今早7点，公交集团有5条线路采取了措施。采取停驶措施的有4条，880快路、898路、899路和879路，采取区间措施的有1条是880路。那么详情呢，您也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路况查询。那么在目前这个城市路网方面呢，莲花桥的西向东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较大。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进城方向车辆排队较长，队尾接近衙门口桥。那么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进行也是车多，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车多流量大。 大华交织的经典与时尚，他旗下的天坛衬衫被忠实顾客当作收藏品，如今他也拥有了青春时尚和高端定制，他就是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就带您走进大华的经典与时尚。第一道题就来了，说到衬衫，男士衬衫和女士衬衫的扣子位置是不同的，您知道男士衬衫的扣子一般在衣襟的哪一侧吗？ A 左侧， B 右侧。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一般我们会安排在每周一和周二来播出。今天要说一说这个天坛衬衫啊。说到衬衫啊，这个男士的衬衫扣子一般在衣襟的左侧还是右侧呢？朋友们好好想想，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保利跨年秋拍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厦门鹿岛，今天在厦门的瑞仪大酒店将正式开拍。本次拍卖设七个专场，包含有中国书画、古董珍玩、珠宝上品等板块的1000多件拍品，选览夜场作为重点专场。这次仍旧设有古董和书画两个专场来进行，其中古董专场汇集中外知名藏家藏品，如静修堂、赵从恒、出光美术馆等名家旧藏的精品，对于藏家来说，这个机会不容错过。再来关注一个展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藏书法精品展日前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书法作品91件，既可以观赏到郭沫若、姚殿中等文人学者书法作品的精彩呈现，也可以欣赏到书画双绝的齐白石、林散之、启功等大师的精妙墨迹，还有以北碑雄强著称的萧贤、沙孟海等人的作品。于右任以碑入帖，这次展出的信札让观者流连忘返。其他像赵朴初、书童等等书家也是各美其美，各尽风流。这个展览持续到1月21号，逢周一闭馆。未来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展览要买门票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前宣布了新的门票规定，将放弃已经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自愿付费的参观政策。从今年3月1号起，纽约州以外的大部分游客必须购买门票才能入内参观。成年人需支付25美元，约合162元人民币的参观费用，但是一张门票可以连续参观3天。大都会博物馆的主席说，自愿付费参观政策造成巨额亏空，在刚刚结束的财年中出现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再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的消息，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1月11号到13号将在北京举行，地点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老馆。本届订货会一共有销售展位2400多个，参展的单位有700多家。那么本届订货会将展示2017年以来的新书和精品图书近50万种，涵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获奖佳作。另外，订货会期间各类文化和新书的推介活动预计达到180场次，如高层论坛、红沙发系列访谈、大家读好书等等。遍布京城的50多家新华书店将陆续升级改造，以全新的形象和读者见面。刚刚过去的周六，已经开业近40年的新华书店建筑书店重装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明亮的落地窗，绿植盆栽的吊顶设计，书架间还摆上了桌椅。从1989年开始就常常过来买书的刘璐没有想到，老式国营范儿的建筑书店改造后会是这个样子。 哎，我觉得变化好大，因为我原来很古老很陈旧，没有这样的桌椅，要查东西看的时间长了还是挺累的，没有现在这么明亮。 改造后的书店还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过去他们很少来这家专业建筑书店， 偏好一点文学啊、哲学啊、历史啊这方面的书，整个的环境啊品味提升了很多。 他快4岁了，然后说我们还能在那儿看吗？我说可以，然后那还有小点心还有喝的东西，他说妈妈快走。其实可能吸引孩子的除了图书以外，你看那些笔呀、本子呀，其实都有助于培养他这种兴趣爱好。 位于甘家口的建筑书店1980年开业，深受广大从事建筑专业的读者青睐。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理王淑芳介绍， 针对咱们周边的环境，都是搞建筑设计的呀、城市规划院呀，我们斜对面有一个中国建筑书店，它是出版社的，公立的书店就我们两家搞建筑。 王淑芳表示，这次升级改造依然保留了建筑图书的品类。 看这边有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理论、作品集、建筑电器，然后这边呢就是古建部分，然后还有园林景观、建筑概预算。 为了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全新的建筑书店在保留建筑品类的同时，淘汰了一些过时的书，腾出地儿增加了综合性书籍和绘图圆规、螺旋 PT 绘图画纸等文创产品。 文学艺术类、社会科学还有少儿书也挺多的。 近几个月来，北京的多家新华书店陆续以全新面貌和读者见面。城乡华贸店新开业，花市、香山新华书店转型24小时书店。 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秦慧表示，全市50多家新华书店都将重新装修改造升级。此外，无人值守的自主书柜也会摆进社区、高校、高速路服务区。 下一步将打造全新的新华书店品牌形象，让我们的书店购书环境更加舒适，阅读体验更加丰富，服务功能更加智能。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喜欢热门剧集《权力的游戏》的朋友注意了，美国 HBO 有线电视公司日前确认，这部剧集的最终集，也就是第八季分六集，将在2019年播出，具体的播出月份还没有详细的告诉大家。这部改编自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的系列电视剧，2011年开播，已获得包括艾美奖在内的众多奖项。权力的游戏上一季2017年8月完结，在美国平均每集的观众人数超过3000万，而这一次将是这部剧集的观众等待剧情更新时间最久的一次。坐飞机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您不妨参考一下下面这份榜单。一家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评级网站日前公布了最安全航空运营商2018年度的榜单，全球400多家航空运营商中20家上榜。按字母顺序排列前十名依次是新西兰航空、阿拉斯加航空、全日空、英国航空、国泰航空、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长荣航空、芬兰航空、夏威夷航空。这家网站的主编说，这20家航空运营商在安全、创新以及新飞机的启用方面走在行业前列。一次性的咖啡杯还要收费吗？英国的星巴克就打算这么做了，他们计划从下个月开始在伦敦20到25家门店试行对一次性咖啡杯收费，数额为5便士，约合人民币4毛4分，准备试行3个月。星巴克将把收取的费用捐给一家环保机构。这家致力于研究如何鼓励公众使用可重复使用杯子的机构说，如果5便士不足以改变行为，就应该来收取更多的费用，鼓励人们自带可重复使用的杯子买咖啡。英国每年消耗约25亿个一次性咖啡杯，由于回收成本高，几乎全部都做焚化或者是填埋处理。您想通过三明治来记录孩子的成长吗？美国费城的一位爸爸别出心裁，开发出三明治的新用途，当尺子给宝宝量身高。计算机程序员威廉姆斯自创了牛肉奶酪三明治尺子，从儿子出生那年起，每个月用三明治给他量身高。儿子2周大的时候，威廉姆斯注意到他和刚买回来的三明治差不多长，于是把三明治竖着放在儿子身边拍了张合影。接下来每个月，威廉姆斯和妻子会买个三明治放在儿子身边拍照留念，眼瞅着照片中的三明治显得越来越短，而小宝宝则渐渐长大。经常缺觉的朋友注意了，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的人容易陷入消极情绪，并且难以自拔，进而焦虑、抑郁。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在实验室内看一些不同主题的图片，结果发现，睡眠不足的志愿者，无论是睡眠时间短还是失眠，看负面图片的时间更长，而且难以摆脱负面图片引起的负面情绪。研究人员说，目前还不清楚睡眠不足的人为什么难以忽视负面刺激，可能是源于缺觉之后认知资源的减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周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从今天起到4月8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轮换之后，预计周一早高峰和周五全天的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另外，本周后期将进入数九寒天的3、9，驾车出行增多，周五晚间的交通压力将更加突出。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通网上自助缴费了。即日起，参保人可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自助缴纳2018年的参保费用，缴费第二天社保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不用再等待集中扣款日了。 参保人网上缴费可通过北京社保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进行。市社保中心提醒，如果20号之前没有用自助缴费方式缴纳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话，本月24号仍然可以继续委托银行代扣，请及时核查账号信息和账户的余额。请家长们要注意了，市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本市流感样病例正在持续上升，儿童仍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的副所长杨鹏说，不要让孩子带病上课，体温正常，流感样症状消失超过48小时才可以上课。其次呢，要对症治疗，发烧的时候就吃退烧药，咳嗽就吃止咳药，一般孩子38度5吃发烧药，有高热惊厥病史的孩子38度就要吃退烧药。另外，孩子发烧同时拒绝吃固体食物，甚至拒绝喝水，可能是咽炎或扁桃体炎。发烧伴有拽耳朵，突然惊醒的可能是中耳炎。发烧时间超过3到5天，温度降不下来，并且出现头疼、呕吐甚至抽搐的可能是颅内高压。以上情况要马上去医院就医。想要体验冰雪运动的朋友注意了，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全新亮相，市区内最大的滑雪场鸟巢北侧副场的滑雪场已经正式对外迎客了，包括滑冰、冰壶、冰滑梯、雪地自行车、雪地足球等10多项冰雪体验项目，让游客尽情体验双奥场馆的冰雪运动激情。据了解，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平时的门票是120元，周末和节假日门票160元。除了春节期间之外，15周岁及以下的青少年可凭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场。北京植物园冰上乐园也正式对外开放了。北京植物园冰场位于科普馆东侧的月季园沉床区内，属于人工冰场，面积约1000平米，冰层的厚度40厘米，这样的冰层厚度既能让游客开心的戏冰，又避免了发生坠冰的危险，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冰上活动了。冰场开放了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单人泳冰圈、卡通冰车等多项游乐项目，非常适合亲子娱乐。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华交织的经典与时尚，他旗下的天团衬衫被忠实顾客当作收藏品，如今他也拥有了青春时尚和高端定制，他就是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老字号新疆湖就带您走进大华的经典与时尚。第一道题就来了，说到衬衫，男士衬衫和女士衬衫的扣子位置是不同的，您知道男士衬衫的扣子一般在衣襟的哪一侧吗？A 左侧 B 右侧。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继续要开启我们的老字号新疆湖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一家老字号衬衫。衬衫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服装之一了，它看似平淡无奇，却处处需要讲究。在北京也有这样一家老字号，它的衬衫啊被忠实的顾客当作收藏品，这就是

通常是由他人帮忙穿衣打扮。为了方便仆人为贵族女性们着装，女士衬衫的扣子一般都设计在左侧，而男士服装的特点则与战争相关。过去男性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为了方便右手掏出放置在胸前的武器，也为了保证右手这只常用手可以方便地揣入怀中保暖，男士衬衫的扣子就设计在了衣襟右侧。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D， 男士衬衫的扣子一般在衣襟右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高级西服的领子上总有一个封住的纽扣孔，您知道它最初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A 防水， B 防风， C 防变形。 哎，这第一道题，男士衬衫的扣子一般在衣襟的右侧哈，大部分朋友都猜对了，估计拿家里头的一件男衬衫看一看就能知道了。啊，只有秦瑟瑟说男左女右是猜的，猜错了哈。恭喜绝大部分朋友，以后彩虹啊、明飞晶啊、严心中、踏雪寻梅、好运，还有这个田耕啊、红十字、在乎听风、半醒半醉、糊涂仙、厚德载物、家山、江郊老师、勇往直前等等等等，恭喜你们。好，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这个男士在高级西服的领子上有一个封住的纽扣孔，它是起什么作用的？防水、防风还是防变形呢？哎，这些关于衣服的小知识还蛮有意思的，各位朋友再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疆湖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时尚控股大华时尚集团，走进老字号天坛衬衫。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孔海燕。那么孔总呢，刚才也跟我们谈到了关于天坛衬衫的这个历史，谈到了这个大华的历史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天坛衬衫呢，在上个世纪的应该是八九十年代是特别辉煌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一个月产量能到30万件，而那个时候很多出口特别多，是吗？ 对，还是以当时以出口为主。 听说有80%都是出口啊。 对对对，这也和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是纺织服装产业吧，应该说最早就是以这个 OEM、就为别人出口加工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 做代工的，也是 做代工的，其实也是为中国早些年啊，就刚解放，然后在改革开放初期吧，也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到了这个2008年来说，是你们的一个分水岭，是吗？ 对对， 嗯。 因为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形势。另外一个就是随着咱们国内这个整个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来我们国内为其他国家其他品牌做代工的这个人口红利，就成本红利，已经就是说消慢慢的逐步在减少。就是说因为当时是比如说我的所有的生产成本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国外的品牌愿意来我们这边做代工。而且中国本身在纺织服装领域吧，应该说经过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它整个那个产业链还有供应链体系应该非常成熟，技术方面也提高很多，应该说和国际的一些纺织呀这些技术应该说水平接近，所以当时这个成本红利应该是带动了这个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这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后，因为国外的这个需求现在越来越降低，国内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国外的品牌好多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成本又越来越高了，它又逐渐的转向东南亚，就像现在这一个状况，很多品牌现在都在东南亚建厂。

和这个设计的一个结合。 嗯， 就像我们今年刚才我说的这个亮相那个北京2017那个时装周，我们就是以态度为主题， 嗯， 做的一个景泰蓝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工艺吧，与这个品牌设计的一个结合。也当时确实也是参加这个2017年北京时装周的所有的一个业内人士也好，还有咱们的专业人士也好，还有观众也好，都对这个就是说应该也很惊艳啊，就是我们能够就这样的一场这个文化和这个产品的一个结合。 嗯，一件衬衫要经过多少设计灵感的碰撞，立体精细的剪裁，严谨到位的工序，才能让穿着的人有美好的体验呢？大华时尚已经孜孜不倦地研究了60多年了，老字号新江湖也希望大华时尚把天坛以及其他我们北京人喜爱的这些品牌继续传承下去，带来更多经典与时尚融合的服装，也彰显北京品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范。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孔海燕孔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天坛这个品牌，以及这个大华在这个不断的新江湖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创新出的其他的一些年轻的这个品牌，也希望你们那个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黄老师，也谢谢那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品牌的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吧，对我们品牌的一个了解和认可。 嗯， 而且好多这个听众还有咱们的网友发的一些建议，刚才通过这个广播， 嗯， 我们也很感动，也会把大家给我们提的一些好的建议运用到我们这个品牌设计和运营里边。 嗯，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谢谢您。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大华交织的经典与时尚，一些衬衫背部靠近肩胛骨中心的位置总设计有一个布制小环，它究竟有什么来历呢？早在60年代衣柜和三角衣架还不普及的时候，人们都把衬衫这种容易褶皱的衣服悬挂在小钩子上，这时候这个布制小环就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布制小环的用途其实就是方便悬挂衬衫，防止衬衫变皱，名为挂衣瓣。不过在过去，这个小环在年轻人之间还有一个用途，年轻姑娘会将男友衬衫的挂衣瓣扯断或剪掉，表示名草有主。有意思的是，有的男士为了显示自己一样有市场，也会偷偷剪掉自己的挂衣瓣，假装自己并不是单身。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A， 衬衫背后的布料小环是为了悬挂而用的。您答对了吗？ 啊，很多人还是答对了呀，像这个好运呐、雨后彩虹啊、CC 呀、等等。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百年一例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明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不见不散吧。 养生有时候不是什么大智慧，而是生活中的小细节。 嗯， 最普通的食物如果能够坚持吃，效果也不同凡响。 现在进入冬季，对于女性来说呢，红枣自然是少不了的。今天为大家推荐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5年以上的枣树结的枣，枣皮薄，果肉厚，果核小，看起来漂亮，吃起来好吃。价格呢，厂家建议零售价格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元。 嗯， 而我们的团购渠道当中，一箱五袋只要199元。 是 这样的，每袋啊仅需39.8元，每袋都是一斤装的。 嗯， 但唯一的遗憾呢，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那错过的话就要再等到明年的阿克苏大红枣了。团购热线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看到0037的朋友说，红糖和红枣啊，就是我妈妈的最爱。 嗯， 她说呢，都是美容养颜的天然美食。自己啊，一直用红糖红枣做蛋糕， 嗯， 营养美味齐聚，家人都喜欢吃。4586的朋友说啊，办公室和家里都放几袋。还有1373的朋友说，价格确实很实惠，枣子也不错，已经是第三次参团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不需要花到原价的98元一袋，也不需要花到490元一箱。您打进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 能够订购到一箱五袋的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每袋每斤只要39.8元，仅此一天。4007106108，4007106108， 39元能吃到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很多人直呼说不敢相信。 嗯， 当地的枣呢，有着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灌溉，有着昼夜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赋予的甜，名不虚传。您想尝尝鲜吗？赶紧打进热线4007106108，一箱五袋只要199，一袋呢只要39.8元，每袋都是足足的一斤装的。 是， 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哪怕是办公室，一口一个当零食吃都好。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形更大，味更甜，皮更薄，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精华。底价供应98元一袋的大红枣，现在五袋只要199，划到每袋呢只要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了，来自于阿克苏的养生枣，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现在呢，199元直接订购五大袋，划算呢每袋只要39.8元。自家吃，送长辈，给爱人，红枣都是好东西。 是， 最后一天的活动，错过就没有推荐了。4007106108，4007106108。 2018就差你了！北京电台面向社会，诚招多岗位专业人才。